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我系末日。听到我哋嚟讲开场，你就知道今次我要讲电影啦，而且今次仲要系我单拖啊！喺正式开始之前，容我向呢个京都动画各位员工致上呢个敬意。不过默哀就唔好啦，冇浪费大家时间。都咁样讲得啦，你都估得到我要讲边一套动画噶啦。咁啊，呢个《紫罗兰永恒花园》嘅剧场版。首先利益申报，我系买飞入正场睇片嘅。因为传媒优先场咧系冇揾到我嘅，不过呢套嘢对我嚟讲亦都系值得买飞入场睇嘅。正式开始之前就先讲翻少少背景资料啦。《紫罗兰永恒花园》咧系一部轻小说改编嘅动画嚟嘅，由京都动画制作。咁啊，当然啦，原本都系个京都动画自己嘅文库入边走出嚟嘅。动画版前后有四个 part 啦，第一个就系电视上边嘅正传啦，然后有 Blu-ray 上边第四卷嘅特典嘅 OVA， 咁然后电影嘅上一套外传，咁最后就系呢一套嘅剧场版。两套电影版都可以讲系一波三折。如果大家记性唔系太差嘅话，应该都记得呢个京阿尼大火事件。呢次纵火事件令到京阿尼嗰个呢个毁灭式打击。当时除咗已经完成咗嘅紫罗兰外传同埋呢个 3D 电影版之外咧，佢基本上嘅动画制作系完全停摆晒嘅。而呢个作为结局嘅剧场版咧，其实都已经推后咗，原本由呢个2020年嘅1月推咗去2020年嘅4月。咁好唔好彩啦，咁2004月武汉肺炎袭击全球，咁4月嗰阵日本就发布呢个紧急状态令，咁电影嗰啲嘢基本上全部停摆晒啦，咁动画都不能幸免，咁所以又延期到个9月，终于可以上映到。咁你话系咪一波三折呢？咁呢个惊动大火当时系呢个世界级嘅新闻嚟啦，所以当呢个紫罗兰电影版上嗰阵时，都系成为咗个小小嘅社会新闻嘅。好啦，翻到嚟电影本身啦，喺入场之前使唔使做定功课或者睇定重温翻个故事呢？咁我系认为应该需要嘅。咁就唔只系话你要知道个故事咁简单，因为呢套嘢其实系一个好需要感受嘅一套作品嚟。咁如果你当下系已经唔记得咗之前做紧乜嘢，甚至根本唔知，你纯粹知道佢发生咩事咧，系冇用嘅。你要个感，你要连带你个感受一齐带入去个电影院入边，先会有个最好嘅效果嘅。理论上，除咗外传，你都要全部要睇睇佢嘅。后边我会讲翻点解嘅。咁啊，提醒翻各位啦，我呢度入边一定会大爆雷，乜嘢雷都爆晒噶啦，所以就要逃生嘅就自便了。真系翻嚟作品本身啦。咁啊，主角Violetto， 哇，真系好难读啊！因为真系逐个字去译翻做片假名 ，VR 一个字 ，O 一个字 ，LE 一个字 ，T 一个字，其实英文系简洁好多嘅。咁我英文差，交俾阿姑姑小姐嚟读啦。 Violet， 咁啊，顺便一提啦，呢个字绝对唔系法文嚟嘅，好多人误会咗，因为咧法文咧系有阴阳之分嘅，女性嘅姓名属于阴性，所以要写成 Violette。 Violet。 咁仲有一点咧，就之前讲新花嘅时候已经讲过啦，不过咁之前你都唔会睇翻噶啦，咁呢度再讲一次。其实个花唔系紫罗兰，你有几时会见过有五块花瓣嘅紫罗兰嘅？呢度讲少少知识啦吓，呢个紫罗兰系属于十字花科嘅花嚟嘅。咁十字花科顾名思义咧，就系一个十字形嘅花，系得四片花瓣嘅啫。所以动画嗰度一出咗个画面之后咧，大家已经知中伏噶啦。嗰朵花有五块花瓣嘅，绝对唔可能系紫罗兰。佢应该系我哋叫嘅紧菜花，或者日本叫 Subini 啦。不过呢个字日文英文都太难读啦，我决定用翻呢个中文译名嘅取第一个字，叫翻佢微微算啦。不过我相信冇人咁神心走去睇翻套原著或者动画去先有入场噶啦，所以我呢度作为少少嘅简介啦吓。咁微微佢系一个孤儿嚟嘅，咁佢俾大佐发现佢有呢个战斗天分，所以就收养咗佢，变成呢个战争机器。然后辗转就去到呢个少佐嘅旗下，作为佢嘅部下咁样去作战啦。可能有天生嘅成分，亦都可能纯粹系佢嘅自我保护程式。微微系冇乜作为一个人应有嘅情感嘅，但系相对于净系将佢当成战争机器大佐咧，少佐其实想将佢作为一个人，想佢有翻一个人嘅应有嘅生活啊、感情嘅嘢。但系可惜战争嘅末期，少佐同呢个微微系一齐喺战争入边受咗重伤。咁少佐对佢嘅遗言咧就讲到话你要活下去，同埋最后一句我爱你。嗰阵时微微纯粹就系收到最后一个命令，就系活下去。咁佢哋受伤嗰场大战咧，其实已经系战争嘅最末期噶啦。咁佢之后咧就经过康复啦，咁战争亦都完结咗。咁微微喺康复之后咧，就喺战后嘅社会就要揾工啦。於是佢就嚟到中座嘅邮局，成为咗呢个自动手记人口，亦都系即系帮人代笔书写嘅工作。 咁佢选择呢份工亦都有部分嘅原因系因为佢最另一个谣言就系我爱你。佢系唔明白点解少佐会喺嗰个情况之下对佢讲我爱你嘅。佢想通过呢份同感情相关嘅工作去理解人类嘅感情，从而去理解少佐最后呢一句嘢到底系一个咩意思。咁佢喺 TV 动画部分咧就经历咗各种各样嘅事啦，从呢个女版嘅上梁中介变成咗一个完全理解到人类感情嘅人，而且佢仲可以作为一个人偶，系可以去到理解到人哋表现唔到出嚟嘅感情，然后将佢写成文章。所以作为一个自动人偶，其实佢都系一个非常之出色嘅自动人偶嚟嘅。TV 动画部分就是一个冇感情的人得到感情的故事，这一种故事其实就很老掉牙的，在以前就经常会有这种故事，由一个冇感情的通常是机械人的物品去获得到人类的感情，那这里面就不是是一个冇感情的人去获得的感情，但本质上是没分别的，都是一个人获得感情的过程来的。正如我们在新番的时候已经强调过了，这套其实是一套文艺片来的。所以点解好多人话闷啊？嗰啲嘢就因为其实文艺片本来就系一部咁这么回事的东西啦。如果你因为剧场版嘅简介或者故事当成佢一个爱情片嚟睇嘅话咧，其实系一个相当浪费嚟嘅。喺睇 TV 版嗰阵时候我系唔觉嘅，所以喺新番都冇提到。喺呢个冇感情嘅少女获得感情嘅故事之中咧，佢系通过呢个唔同嘅代笔对象故事去学习佢嘅情感，人类应该有嘅情感。原本我以为佢纯粹就系各种各样嘅情感，但系咧睇完电影版之后，我再回头再睇翻咧，其实佢每一个对象咧都系同微微同阿少佐本身嘅情感会有共通之处嘅。阿微微同少佐嘅感情其实就混合咗好多唔同种类嘅感情，甚至系爱啦，有兄妹类似兄妹嘅关系啦，上司嘅下属嘅关系啦，父女嘅关系啦，甚至交付生命嘅拍档啦，咁最后当然有恋人嘅关系啦。呢各种各样嘅关系咧，喺动画入边咧，亦直由唔同嘅人嘅故事去反映出嚟。譬如呢个第三话入边咧，就是、你嘅兄妹之间嗰种照顾同感谢嘅感情啦。又或者第十话，大家最中意嘅第十话入边讲呢个爱同永恒嘅守护啦。咁佢呢个母女咧，但呢个就父女嘅关系啦。咁或者呢个 OVA 版，即系呢个 Blu-ray 第四卷嗰个特点啦，个 OVA 版入边咧，对逝去恋人嘅思念。岔开少少讲法 ,OVA 呢度好应该系比最少人睇嘅一篇，应该系 OVA 呢度，但我系非常非常推荐各位走去睇咗 OVA 佢。老老实实成套只能我唯一真系流出眼泪嘅泪点嘅曲点呢，就系、是、呢个 OVA 入面出现嘅。佢系咪真真正正做到同每一个女性有所共鸣，同每一个男性都会受到嘅感动呢，我唔知，最少我系有感觉嘅。咁喺电影版我提咗少少呢啲呢部分嘅。众前所述呢，其实成个只能林永恒翻译嘅故事入面，佢遇到嘅每一个对象都可以话系将佢哋嘅情感碎片砌埋一齐，每人一部分同佢有共通嘅，将佢嘅共通部分砌埋一齐，就系微微同少佐好复杂嘅情感嚟㗎啦。剧场版部分我先唔讲咗一个例他啦，我想讲返啲喺剧场版入面嘅主要角色。首先是大佐啦，大佐呢个角色呢原上面其实纯粹一个过渡性质，其实纯粹交代呢个微微嘅身世系咁多㗎啦，基本上冇咩出场气氛嘅。喺剧场面一边有呢就补返少少佢嘅故事，咁当然亦都系同呢个少佐相关㗎啦。其实呢个系作为一个侧面描写返佢同呢个少佐嘅兄弟感情啦，同埋呢个少佐本身佢个人个性格特质。从佢过去嘅故事，你会见到咧，大佐其实系唔想俾个家庭束缚，而阿少佐咧，其实佢相对系比较愿意接受佢呢个责任。佢呢个责任感咧，喺延伸到后边咧，系好影响咗佢电影版入边嗰个表现嘅。呢度先按下不表啊。咁为咗合理，佢无啦啦讲翻个以前嘅故事咧，咁佢就话邀请呢微微去整理佢少佐嘅遗物。因为少佐除咗佢自己本身以外呢，其实佢对亲嘅就唔系个老豆，反而系同佢出生入死嘅伙伴 Kika 也咁前面讲过好多关系嘅微微先系个最亲嘅人嚟嘅。咁佢藉住佢共同去整理个遗物，有少少想两个人互相安慰情感嘅作用啦。然后就系剧场版新增嘅角色啦，就系咗 Ulis 啊，咁就嗰个细嗰个有病嗰个细路啊。咁佢作为一个故事另一个故事主轴，其实佢就一个可叫嘅，佢就叫工具人。但佢就系佢个工具人嘅意思，佢就系呢个角色系会有剧情服务嘅，而唔系呢个剧情为角色服务嘅。佢主要作用咧有三个嘅，第一就系展示，佢要展示翻自动人偶嘅工作。虽然电视入边已经展现过好多次啊微微嘅工作噶啦，不过喺呢个电影入边最少佢都要表演一次啊嘛，所以就有个展示嘅作用嘅。第二咧就系呢个启示嘅作用。 系佢系启示咗阿微微两点嘅。第一点咧就系呢个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乎朝朝暮暮。系啊，咁一套咁文礼嘅作品，梗系要翻少少书卷味噶啦。佢系作为一个示范，令微微明白到佢为咗对方，其实系可以唔使一定要两个一齐先得嘅，为咗对方其实系可以学会放手嘅。所以佢先会有喺灯下边决定，最终佢决定去离开呢个决定。咁另一方面咧，佢亦都要表现呢个爱，其实要合及时，及时去讲俾对方知你对佢嘅爱。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永远你都讲唔到俾对方听噶啦。咁喺当初一次佢哋战争入边就讲唔切啦。你亦都可以理解成佢终于明白到点解当时阿少佐最后一句要同佢讲爱你，因为佢嗰阵时阿少佐嗰阵时已经知道佢好有可能同佢永远天人永别噶啦。咁呢个时候唔讲嘅话，以后冇机会讲噶啦。所以佢先要喺决定离开嗰阵时咧，写一封信去表达佢自己对少佐嘅情感。呢两点看似有点矛盾嘅嘢集结埋一齐咧，就系由呢个 Ulis 嘅事件去完成咗呢个对呢个微微嘅启示。其实个细路仲有第三种作用嘅，但我而家暂且按下不表，因为我要讲翻最核心嘅部分，阿微微同少佐两个啦。咁好啦，而家再提翻咧，最后逃生时间啦，再唔逃生嘅话就剧情大爆雷。五、四、三、二、一，啊，咁其实我谂都唔系好多好严重嘅爆雷，因为我谂大家从呢个电影嘅剧照又好，之前嘅预告又好，咩都好啦，大家已经系完全估得到阿少佐系未死。虽然呢个 TV 版已经做到比较 open end， 即系佢系咪佢死咗定冇死都可以嘅故事，但系第一就原著其实就已经好清，已经暗示得非常清楚。第二就系我谂大家咧亦都估得到噶啦。不过呢样嘢就唔紧要啊，因为咧其实呢套嘢就啱啱佢讲过，呢套系文艺片嚟，其实佢系唔系想一个制造冲击嘅再会，唔系呢啲嘢，唔系爱情片好中意玩嘅嘢。你要睇嘅其实系两个人对对方嘅谂法，佢哋两个对戏嘅部分咧，其实系非常非常之多戏嘅。但我谂相信大部分人净系睇咗一次嘅人，亦都冇睇到两三个人咧，系唔会完全意会到嘅。我亦都唔敢讲自己系非常理解到嘅，只不过话我睇到嘅，我只能讲我睇到嘅部分，我感受到嘅部分，讲俾大家听啦。咁首先就呢个少佐责任感，佢前边点解兄弟要讲佢兄弟两个人嘅故事？其中一部分就讲紧少佐其实一个非常之有责任感嘅人，佢要表现到呢样嘢，所以佢为咗要赎罪，佢就要留翻个岛入边为个岛民去做贡献。咁呢一度咧，其实佢就系完全改咗成个小说嘅故事啊。虽然大家都知道京阿尼改佢旗下文库，其实系从不留手嘅，完全系魔改一级数嘅。咁佢呢度入边喺小说入边咧，其实讲佢系继续喺军从军，然后夹埋全部身边所有人去隐瞒住阿微微，因为佢唔想破坏阿微微嘅新生活。咁啊，另一方面，佢亦都要自己要提升佢个军阶啊，同埋佢个权能，令到冇人够胆喐阿微微。咁佢呢个系佢对佢嘅守护嘅方式，喺个外界嘅咩守护方式嚟嘅。而喺电影版入边咧，佢就纯粹就系唔打搅佢一个活得好地地嘅自动人偶生活。唔好忘记嗰阵时嘅微微，其实已经系首屈嘅一指嘅自动人偶嚟噶。你见到电影版最前面嗰个海祭嘅文都系佢写出嚟噶嘛？作为自动人偶，唔好讲后面话佢变成传奇嗰啲嘢，佢最少系当刻已经系个事业嘅顶峰嚟㗎喇。咁佢唔想去阻住佢嘅新生活，所以佢就两方面加埋，佢就决定留岛去赎罪，亦都唔想去见到佢阿微微。佢係非常非常之爱对方嘅。所以你见到佢拒绝阿微微嗰陣时呢，见到佢嘅手啊震啊嗰啲，因为佢背住荧幕，所以我哋睇唔到佢就系到底嗰陣时有冇喊到啊。不过呢就其实呢个唔重要嘅。如果嗰阵时佢一句你跟我走啦，我相信微微绝对系会跟埋佢走嘅，但系咁样就会完全破坏咗佢自动手机人口嘅生活啦。佢系为咗爱对方，所以先要同对方分开。呢样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困难嘅事嚟嘅，但系佢自细嘅表现就系表现得好识得忍耐，好愿意为咗责任而忍耐嘅。咁呢个亦都系前面个兄弟故事嘅作用之一嚟噶啦吓。但另一方面，微微嘅感情都不遑多让啦吓。喺呢度我又要引用翻呢个 Happy Sugar Life 入边其中一句，爱就系将世界分为对方同对方以外两个部分。唔好讲笑，我真系好中意呢一句嘢，所以呢度要再用引用一次。佢就系讲紧咩咧？你认为我嘅人生而家嘅人生好美满，所以你唔想打压我，但系对我嚟讲，冇你嘅人生系毫无任何意义嘅。所以佢阿小佐睇到呢种咁嘅情感之后，睇完封信，睇到我嘅情感之后，佢所以先明白对方对自己嘅爱系几咁深。同埋其实佢系从来冇在乎佢嘅其他嘢，佢系在乎嘅只有自己，所以佢先发足狂奔去跑去个船度， 呢、这个亦都少少套做嘅日本电影，包括动画作嚟，系好鍾意喺高潮位咧发足狂奔，然后系咁跑，系咁跑，系咁跑。用意就非常之多，有部分系讲紧佢倾尽全力，讲想讲翻将佢嘅心入边嗰种澎湃嘅感情，变咗个身体嘅动作具现化嘅表现出嚟。咁亦都物理上佢嗰个船其实已经开咗，所以佢要尽佢系咁跑嘅。我谂佢本来应该系想追船尾嘅啫，但系冇谂到对面一个信仰之后一跳过落去。然后两个人就喺夜色之下隔住水咁样重逢，咁我成日都好想嗰时好想吐租嘅，你两位可唔可以上翻岸先啦？点解系要湿住半只脚嘅啦？咁当然可能佢哋两个其实根本就已经唔再在乎呢外边嘅小小事啦。两个人呢一刻终于真正嘅心意相通，佢入边仲有第一句好得意嘅句啊！阿少佐佢走去问我可唔可以摸你？佢呢一句嘢其实有咩意思嘅咧？其实佢系讲两者从呢个上下关系，无论系父女，无论系兄妹，无论系上司下属都好啦。佢由呢个上下关系变成一个对等嘅恋人关系，其实系作为一个关系嘅确认嚟。咁呢度咧，比起感人，好多人话好感人，其实与其话感人，不如话一个圆满。当然一个圆满嘅故事系可以系一个感人嚟嘅，但佢唔系想催你泪嘅，佢只系想讲圆满翻成个故事，将讲佢两个由点样由一个完全无关嘅人，去变成一个依赖关系，一个上下从属同埋依赖关系，然后再在分开嘅过程之中，去发现同对方之间嘅几咁强烈嘅情感，最终喺埋一齐。是咁样嘅啫，佢本来就冇打算喺呢个位去催你泪嘅。所以点解会好多人都话呢一段反而冇之前啊 ,Ulis 嗰边嗰条路咁感动之类呢，其实就因为呢个系事实，因为佢根本就唔打算咁样做。所有催泪嘅成分佢已经摆晒喺 Ulis 嗰边嘅故事㗎啦。喺呢度入面呢，我感觉更加多嘅就系阿女终于大过嫁人啦，嗰种咁嘅感觉。是啊，微微其实是好有能够激发人的父爱或者母爱本能的能力的。你睇到故事入面呢，无论阿少佐、中佐、大佐，啱啱好顺序三个军阶，三个人都有少少将佢当成是自己的女咁样睇。而观众睇嗰阵时呢，最少我嚟讲，我呢个观众嚟讲呢，都有少少有呢个咁嘅感觉嘅。咁我唔知你有冇咁嘅感觉啦，最少我系咁，我一路睇落嚟就会有咁嘅感觉啦。然后呢就要讲返阿 Ulis 嘅第三个作用啦。佢呢其实要嚟点出呢个副线。喺呢方面呢，其实安嘅孙女亦都同一样嘅作用嘅。安嘅孙女即是话系电影嘅最头同最尾出现嗰个女仔啊。就系安嘅孙女，而大家都知安系第十话入面嗰个细路女啦。阿孙女嘅出场除咗攞嚟作为一个故事嘅引子，因为成个故事其实系佢去发掘翻阿微微佢作为一个自动人偶嘅故事，以前嘅传奇故事出现噶嘛，所以你见到故事嘅最后，佢都系以佢去揾翻个岛上登岛去揾翻个邮局，佢作为一个故事嘅收尾嚟嘅。但佢冇作用就唔正式系呢一样嘢。紫罗兰美人发现成个故事除咗系阿少佐同阿微微之间嘅感情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好大嘅部分咧，其实要讲书信呢样嘢。随住科技嘅进步啊，书信就唔再系呢个沟通嘅主要媒介啦。咁呢个时间点啊，大概喺呢个现实嚟讲咧，就大概喺呢个19世纪末，即系188几年，因为电话发明就187几年嘅。咁啊，然后呢、这个又入边见到入边起到一半嗰个铁塔，虽然佢冇讲明，但系应该系影射呢个艾菲尔铁塔嘅。艾菲尔铁塔咧就189年落成嘅，咁你可以见到呢入边啊电梯发明嗰啲嘢，全部都系一个十几世纪末啲时间嘅。佢呢度系用咗呢个先立后破，然后再立嘅方法。佢首先立就系用呢个自动人偶去讲呢个书信对人嘅感情表达有几咁重要，呢、这个就系最初嘅立。然后就用呢个 Ulis 嘅呢条故事，佢最后最终系用呢个电话去讲咗佢自己嘅心声呢样嘢，去讲电话喺对即时嘅表现方面系远比书信有用嘅。书信从此就退过咗二线，呢度就系后破。然后翻翻到安嘅孙女，佢身在呢个电话已完全普及嘅世界，你见到嗰个黑色嘅电话，其实就系60、70、80年代就好流行嗰一种嘅电话嚟，我细个都有嘅。理论上电话即时性令到书信个价值系越来越低嘅，呢、这个就系 Ulis 喺个故事嘅其中一个作用。但系佢系藉住阅读呢个曾外婆写俾外婆即系阿安嘅书信，去理解到佢两个人之间嘅情感。呢、这个就系故事想带出书信嘅其中一个电话取代唔到嘅作用，就系、是、佢可以跨越时空。 因为电话啊讲啊系即时嘅，虽然嗱当然你现在可以 WhatsApp 录音嗰啲嘢，但嗰阵时讲紧电话只能系即时嘅沟通，而书信系可以隔咗成百年入边讲紧个故事入边讲咗成百年啦，佢都可以将佢入边嘅情感去带俾往后嘅人。呢一点系电话最少系当时嘅电话所冇办法取代嘅。咁第二点就系、故事点解要安排阿安到孙女要同佢父母嘈嘅，又话两年交嘅，就系讲紧书信有个好处就系你。阅读者当时你系唔系对住啊？所以除非你面对面拆啦，咁嘅情况下咧，你系可以将一啲无分法讲出口嘅谂法去写落去书信度。呢、这个就系书信喺科技进步之下嘅所剩翻落嚟重要嘅用途。所以阿安个孙女并不是纯粹作一个引子，其实佢系总结翻呢个成个故事最主要嘅一个信息。好啦，咁以上就系我个人嘅解读啦，唔知帮唔帮到大家啦。咁。要讲返少少就係佢喺日本嗰度呢嘅票房呢都其实都几收得㗎 ,total 14亿 yen, 但呢个仲系现在进行式啊，仲未落画㗎因为佢。而佢喺香港呢开画当日亦都攞咗个票房冠军嘅。虽然啦因为对手其实冇乜太重要重大嘅对手。而且以动画电影嚟讲其实佢个编排长啊编排咗嘅院线其实都几多下嘅。以前你睇动画电影一最多一场、两场、三场嘅啫嘛。今日我又睇一睇，哇，十几个场，全香港都有得睇，几方便。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动画嘅最后，佢出 Lola 嗰阵时咧，系特登会有个字幕提醒各位，片后边仲有嘢，请各位留步。呢方面咧，其实咧我就向来都睇片，一定睇完睇到佢着大灯为止嘅。但有啲人咧一出 Lola 就走人噶啦嘛。呢方面我觉得算系几有少少贴心嘅安排嚟嘅。但系个地方要吐下槽嘅，佢最后 Lola 前咧有个字幕就系 Violetto Gavardata。其实呢度应该系个主角嘅全名，而唔系作品名，所以佢唔应该系译翻做呢个《紫罗兰永恒花园》嘅。不过呢个小小错误应该无伤大雅嘅。咁啊，果不其然啦，我一个人 solo 咧，就其实真系唔系讲到好多嘢，即系将我要本来要讲嗰啲点，全部啪写晒讲晒出嚟，咁啊完咗啦，廿几分钟讲完，咁啊几好吓。虽然其实我录咗两个几钟，大家可能大家完全唔觉啦。以时间上咧，我完全可以将另一套电影放埋一齐嘅，但系我呢度唔想将佢哋焗埋一齐，亦都关于呢套嘢会有爆雷问题啦。所以请稍而欲步而过去另一套电影《工作细胞》。